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无论你此时正在带娃哄睡、整理家务、洗碗刷筷，我们不能解放你的双手和双眼， 但我们能解放你的耳朵和心灵。你好，辣妈。 好，辣妈。 每个女人的晚上，都应该有一小时属于自己。 小孩你别馋过，腊八就是年。各位正在收听我们你好辣妈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腊八节快乐。我是千纯，坐在我对面的依旧是我们的小郭小姐。来， 腊八节快乐。 然后呢， 我是辣妈小郭。 哎，你的 slogan slogan 变得越来越短，因为可能跟大家太熟悉了。今天还是很开心可以做客到你好辣妈。 你当然很开心，大家知道 你不开心吗？难道发生了什么呢？ 发生了什么呢？今天确实小郭小姐提前来到单位哈，然后带我去健身房。在我这边可能是虐了一下，在她那边可能是觉得带你玩了一下， 很开心。我没有食言哦。上周我们就说，其实当时我有点含糊，我觉得会不会千纯这一周又当时在节目上不好意思拒绝我， 变卦了。 结果没想到她迎难而上， 我没有办法，因为她提前到了。然后我一直不敢联系她，我今天就想说不要联系她，不要联系她啊，她要是晚点来挺好的， 迟到吧。 结果她说嗨，我都觉得哇，浑身的这个汗毛都竖起来，确实很紧张。然后看她觉得大事不妙，嗨，她很开心啊，我来啦。就那个状态让我觉得好吧，那就虐我吧。 所以我来采访一下你， 好啊， 要不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很久没有训练过，没有做过力量训练， 没有做过， 是不是？ 对， 那你今天第一次体验，你觉得感受是什么怎么样的？ 我觉得就我现在此时此刻浑身酸软，然后所有的肌肉，我觉得包括因为练了腿嘛，也我觉得练了腿了， 浑身基本上过了一遍， 也练了那个 手臂， 我觉得真的是挺酸的，然后都在颤抖。这是不是你要达到的目的？可是问题是 我 没有，我 能有什么坏心思呢？我能有什么坏心思？我只是希望你身材好。 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其实今天没有做什么动作，我们就做了三四组动作，每组动作做了三遍，仅此而已。很多动作就做了12下、10下， 对， 平板撑也就只有2分钟、2分半。 20秒 啊， 30秒 都没有那么多。但为什么我觉得 但很好？ 真的我受不了。他那天其实他骗我，他说我就带你玩一玩啊，不是很辛苦的。可是我觉得怎么这么苦 呢？我没骗，我是不是说不用蹦跳？有蹦跳动作吗？ 可是我真的 有跳吗？有跑吗？ 没有。而且我记得上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小郭小姐教过我们一个就是怎么样告别白白肉的动作。我今天做了一下，我当时觉得非常非常简单，很轻松。我今天觉得真的不是那么简单。 而且我那天跟大家讲的那个动作要领，你今天是不是自己亲自做的时候就 get 到了？ 就真的很难啊！小郭小姐说，那个时候说用你的大臂要夹紧你的耳朵，然后慢慢的起，慢慢的落， 说得很好。 今天我就发现不是，就是当你使不上劲儿的时候， 你会控制不住， 对，你的这个肘关节就会自然而然的往旁边打开，对。所以今天再把我们的小郭小姐请来，有任何的健身的问题，其实都可以在我们的听天FM聊天室来提问哈。这边有听友就说了，说千纯今天去健身房了吗？ 是的。很美丽哦，千纯今天依旧很美。 没有。 然后在健身房里面，其实我觉得作为第一次就是接触力量训练的女生来说，其实已经非常坚韧，而且表现得很好。而且我主要是我教的也很好，一直在鼓励她， 而且她一直在帮忙。 对， 因为今天举那个叫哑铃嘛，对，然后大概有3.5公斤。 叫哑铃，她就是哑铃。 哦，好， 你认识她了吧？ 我认识她。3.5公斤呢，我觉得我举不起来，我可能2公斤呢，我还能做个10个什么的这样的动作哈。所以欢迎大家继续来我们的听天饭聊天室来放飞一下自己吧。今天的做客嘉宾是小郭小姐。 钱包空，唱歌唱戏又唱戏，广东广西新郎公带我大摆出门去，跑前跑后马蹄疾，看山看水看风景，自由自在心飞起。公子我先有出趟城西，他人骑马我未骑，心又不敢当追婿，家虽有妻无人依。忽落平阳观金碧，观了我人不所喜，今日中的心欢喜，大步流星我推门去。钱包空，唱歌唱戏又唱戏，广东广西新郎公带我大摆出门去，跑前跑后马蹄疾，看山看水看风景，自由自在心飞起。忙里忙外透口气，风言风语随他去，天天地地我有理，纷纷扰扰全忘记，看透感动闯天地，速战速决莫着急，万全能胜不容易，心飘逸。忙里忙外透口气，风言风语随他去，对天对地我有理，纷纷扰扰全忘记，敢做敢当闯天地，速战速决莫着急，能屈能伸不容易，无忧无虑心飘逸。公子我先有出趟城西，他人骑马我未骑，心又不敢当追婿，官了我人不所喜，忽落平阳被圈起，一笑了之我推门去。买花买字又买书，秋冬之夕钱包空，唱歌唱曲又唱戏，广东广西新郎公带我大摆出门去，跑前跑后马蹄疾，看山看水看风景，自由自在心飞起。忙里忙外透口气，风言风语随他去，对天对地我有理，纷纷扰扰全忘记，敢做敢当闯天地，速战速决莫着急，能屈能伸不容易，无忧无虑心飘逸。 好，欢迎回来。刚才我们听到了一首《凤飞》哈，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聊天室放飞一下自己。就跟千纯刚才在健身房，是的，你没有听错，我去了健身房。这么多年以来啊，终于 有感受到快乐吗？ 嗯， 有感受到一种因为运动然后产生的一些就是放空的感觉。 我说实话啊，我在锻炼的时候就真的可以和大家分享，如果在我们的聊天室或者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当中有不爱锻炼的朋友，就是跟我一样，就是能坐着绝对不站着的人，其实确实要去运动那一刹那很痛苦，如果不是你强迫我肯定不会去，但是过程当中也不会觉得痛快，也不会觉得痛快，因为在小郭小姐看来说啊，再坚持一下，再做五个，再做四个，我都觉得那个对我而言太痛苦了，但是当她说好放松拉伸那一刹那，我确实觉得好像有力量了，虽然我花了很多的劲儿、 嗯、 对吧，但是我就好像得到了一些力量。 你还没有开始痛苦、 哦、 明天才是你痛苦的开始、 哦、对，我今天已经感受到了，我在下楼的时候觉得我的腿在颤抖、 嗯、 所以我觉得明天可能肌肉会有些酸痛哈，但是我觉得还是迈出第一步总是好的， 会越来越强的。 是，也希望大家跟我一样哈，如果有从来不健身的朋友可以试着让自己就强身健体起来，没有错的哈、 哎、 来看看我们听听聊天室有大概有哪些朋友在给我们提问哈。这边看到有燕林的提问，他说小雨我想买弹力带， 初级菜鸟多重的合适？十磅还是15磅？ 弹力带呢分为以下几种。 太专业了。 第一个呢是一个像一个圈一样可以套在我们身上的， 嗯， 然后那这种弹力带我建议女生是，它一般任何品牌它都会有组合。 组合？ 对，就比如说女生组合10磅、15磅、20磅这样， 嗯， 然后如果要是男生高阶一点的，可能30磅、35磅、40磅，重量会重一些。 对， 女生的话，菜鸟的话就是小白的话，我们就可以买初级的女生组合，任何品牌都有， 嗯， 然后这样子的话呢，不能说你就是买哪个就是重量合适。为什么我推荐大家买组合呢， 嗯， 是因为说你练每一个部位它可能重量不同，就比如说你练臀桥这个动作， 嗯， 可能你弹力带能绑两根，那如果可能有还有一些弹力带可以做的什么弹力带螃蟹步呀， 嗯， 弹力带深蹲呀，我们都可以用弹力带来完成，所以根据不同的动作来选择。那重量来怎么样判定它是沉或者轻，之前我也有介绍过，如果你绑一根弹力带做一个动作做到8个以上开始觉得累，那 OK 这个重量适合你的。那如果做到8个以上觉得不怎么累，到11、12个才开始累的话，说明这个重量有点轻，你可以再加一根。所以我们要通过， 哦，这好像上次 节目 说过， 对， 嗯， 是的， 对，弹力带好像还可以就是加2根这样， 还可以加3根、4根，根据你自己的实力而定， 所以其实燕翎肯定不是菜鸟，你看我都不知道这个， 他都知道， 就是，点他都知 道。燕翎见过弹力带，然后还有一种弹力带呢叫弹力绳，它是一种绳子形状的， 嗯， 然后两边都有两个把手， 嗯， 那个绳子是非常多功能的，首先我们可以把它踩在脚上，然后抬起来练肩膀， 嗯， 还可以练推肩，然后还可以练背，有很多 这个适合菜鸟吧，因为这个感觉听起来就分量很轻， 对， 要比什么 它也有分量重的， 2公斤、 对， 4公斤， 但是这个实用性非常高，因为我们可以在家里面， 嗯， 在任何一个角落里面，你放在包里都很方便。 嗯，好的，我们今天要和小郭小姐一起来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其实就是产后恢复怎么样做也可以拥有平坦的小腹。 这个话题呢，听起来有些无聊， 而且听起来好像只适合某一类的人， 对，但是 好像仅限女生。 对，确实仅限女生，但是 男生 也可以分享给自己的老婆，让他们看看还有女人可以这么的优秀。 关键我这边有看到修元 TY， 这是我们的听友，他就说他可能是个男生吗，他就说怎样去掉肚子的胖肉。那其实我觉得男生和女生虽然练法不是很一样，或者说这个频次啊力量不是很一样，但是我觉得大同小异吧， 大同小异，会有一些相通之处的， 对， 就包括你练某一个部位肯定是有相通之处的。 对，所以今天我们这样，我们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小郭是怎么样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怎么样拥有产后即刻恢复的平坦小腹。 是的，因为很多怎么样，很多平台吧，包括很多新闻报道可能都会说女人生完孩子很可怕， 嗯， 会让你一秒变成大妈，就算你还是很瘦的身材，可是你的肚子一掀开肚皮， 嗯， 就是你的伤疤， 对， 别人一定会知道你是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 嗯， 当时我不是怀孕就健身吗，我就想凭什么， 嗯， 我生完孩子我就要当少女，而且我的心也还是少女，我为什么要当大妈？ No， 我不接受。 于是呢也是因为 我不接受身体对我的背叛， 我不接受， 嗯， 也就是也是因为之前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的，我一直有保持力量的训练， 对， 然后核心力量非常强，所以呢我当时怀孕的时候肚子很小，那有就是其实是有照片的，只不过我在听听 FM 没有办法发给大家，大家可以去我的微博搜索一下 RBC 小郭小姐， 这样你发给我，我来发给大家， 可以 好不好？ 可以，因为我已经在那个上面置顶了一个， 嗯，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听节目的同时啊，不要把我们的这个 APP 的收听软件关掉，听节目同时 发过去也可以， 对，也可以去搜索一下小郭 RBC 小郭小姐她的微博，她已经提前把她的一条微博置顶了啊，在这个置顶的微博是应该是个视频的文件， 嗯， 可以看到她是怎么做的，然后同时我们来听她详细的叙述一下就整个恢复的一个过程。 是的， 嗯， 现在正在发送我的这几张图片，马上就好。 嗯，其实她除了就是你之前在生产之前你可能会做一些这个力量的训练，产后你可能也会有一系列的循序渐进 的 训练， 一会儿我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 非常的干货哈。 是的，那现在呢我已经发送了4张图片给我们的千纯，上面都有标注着一些文字，其中就有产后孕9个月，然后生完4个小时， 非常的用心， 出院当天以及产后6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听听 FM 的直播间里面去看一下。 好， 然后我现在来给大家分享，当时我是因为一直保持风雨无阻的力量训练，所以在生完4个小时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图片里面那样 的很平坦的小腹，当时我就觉得哇，感觉中国女性有救了，就大家不会。 这你之前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没有，因为我就是想默默的挑战一下，然后也想告诉说，告诉给我，至少是我身边的女生的朋友，让他们知道其实生孩子没有那么可怕。 就这个是你没有预料到的。 对，我是没有，我是想达到，但我以为是可能我生完十几天二十天就能恢复很平坦的就有腹肌的状态，我觉得是这样。 嗯， 但是没有想到说一生完立马肚子就是图片里面大家即将看到的那样子，我就觉得哇，就是这还挺正能量的，就值得分享给更多的女性。那当时即使是那样，其实我的腰围还是比我正常的水平要粗五厘米左右，就是我正常的腰围，因为我个子很高嘛，我腰其实不细，我的腰围是六十七八厘米这样、 嗯、 然后当时大家看到的产后四小时的照片，我的腰围大概是在加五厘米，就是七十二三这个样子、 嗯、 但其实已经很好了，因为侧面也看不出我是有肚子的，就是马上就变成正常人。 嗯， 所以呢在这个阶段我接下来就要给大家分享干货咯。 哦， 干货呢就是大家如果要想在产后有一个快速的恢复，首先你可以怎么讲，首先你要看一下你到底是顺产还是剖腹产。如果是顺产的话，那么我建议还是建议大家去买一下就是那种可以绑住的那个束缚带。 嗯， 无论是什么品牌吧，但最好不要是传统的那种缠绕一圈一圈的、嗯、最好是那种就是有魔力粘的那个东西。你有用过吗？ 啊， 前程 没有， 没有用过。 我当然没有用过了，所有的塑身呢、啊、什么修什么塑形啊，就都没有用过。 所以你就是天生 不是，没有不是凡尔赛啊、 uh-huh. 就是可能懒吧。 嗯、uh-huh. 对，因为 我不喜欢给身体加很多的负担。对， 好的。因为我考虑到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可能如果就是产中没有健身的，或者是已经生过宝宝的话、 嗯、 他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去经历我这个阶段，所以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些比较实用的我们可以做的一些动作。 嗯， 那当时我因为马上就没有肚子了，所以在那个过程好像那几天我就是正常的开始恢复一些运动，然后在产后第四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举一些哑铃，但是只能是针对上半身。那腹部的训练，如果你是顺产，产中有那个就是训练基础的话，建议大家是要在产后四十二天做完产检，你的身体医生说 OK 没有问题了之后，你可以再去做一些腹部的简单的动作。但是一会儿我会说哪些能做，哪些一定不能做。 好， 那如果你是剖腹产的话，一定要在最好是一百天之后，一百天到生完宝宝半年这个阶段恢复是最好的时机， 给自己一个修复的时间。 对对对，就 不要忙着说我一下床我一下地我就开始干嘛了、 也不要说太过之于着急。 对，因为有很多的明星，我觉得对，可能对很多的大众会有些误导，就是啊我刚生完，然后你看我小腹是平的啊，你看我一下又回到九十斤、 嗯、 其实我觉得制造焦虑。 明星也没有刚生完肚子就是平的哟、 啊、 他们可能都是什么产后一个月呀、说拍一个照片说什么复出了身材很好那样子。 没错， 对，就大家不要、也不要因为觉得很多明星恢复的比较好自己就产生这种焦虑，我们还是要用科学的方法。 嗯， 对，科学方法来。然后刚刚我们有说到剖腹产呢一定要在产后一百天到半年之内进行恢复、那么我们生完孩子的肚子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科学的方法来恢复呢？ 嗯， 首先我们要判断你的腹直肌分离是有几指。 好专业。 你有测过吗？ 没有啊。 每一个产后的女性都会面临腹直肌分离，这不丢脸，每一个人都会有，只不过有些人可能没有训练基础，她可能会分离比较多、那有一些人像我一直在坚持做力量的训练，我可能这个情况对于我来说就很微弱、比如说我是我周围的就是见过的人里面分离最小的、我的腹直肌只分离了0.5指，半指，就是很小很小，几乎看不出来。那经过我正常的训练，系统训练了一段时间之后，它自然而然就恢复回去了。对，就不影响大碍。但是有一些女性可能会有一些产后的困扰，比如说我周围就有朋友分离了3指，这就很夸张，还有4指的，4指几乎可以放进去半个拳头。怎么来判断腹直肌分离呢？ 我脸上有一个大大的问号。 腹直肌分离，我们如果有正在就是收听我们节目并且生过孩子的女性想测一下的话，我们可以平躺在床上或者在瑜伽垫上、然后把身体半抬起来。一定要是半抬起来哦，半抬起来一半的时候 把肚子窝在那儿，然后用我们的手去按住我们的腹肌的正中间，就是肚子的正中间吐气。如果你的手指可以放进去一指的话，就证明你是腹直肌分离了一指。要一直往下按，按到最深处，你就可以按到那个肌肉的那个轮廓。每一个人都是有腹肌的。 可能不是很专业的人自己也摸不出来， 可能摸不出来得出去摸。对对对，或者是找朋友啊， 找专业的人士， 找专业的教练呀，或者是产后恢复中心的人来帮你去摸。对，然后当我们得知了分离了几指之后，我们也是要有训练方法的。就是很多产后的妈妈都会非常着急想恢复，于是他们就会疯狂的做一些仰卧起坐。但是实际上仰卧起坐这个动作是产妇绝对不能接触的，即使是我也不可以做。因为你当你在身体没有100%那个腹直肌闭合的时候，当你在做卷腹的时候，你是直直的往下卷，所以它的每一下都会让你的腹直肌分离的更加严重。 哦，对， 你反而会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自己的腰变粗了，或者是腹直肌分离的情况变得更严重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标注好这个， 所以懒人也有好处。你看我就没有想说我要自己给自己做个， 你这样就很好。 就这样吧， 仰卧起坐千万不要做。可以做的是什么？在月子期间其实就可以做的很安全的一种是平板支撑。平板支撑是所有人都可以做的，包括孕妇都可以做。孕妇在孕后期需要有专业的人指导，那在孕中期肚子不是很大的时候，平板支撑都是非常好的，可以锻炼我们腰腹力量的一个动作。 在怀孕期间也可以，如果你有一定的健身的基础的话。 没有健身基础，平板支撑也非常适合。平板支撑是一个万能动作，因为如果你撑不了1分钟，你可以撑10秒20秒，我们这样慢慢开始。 平板撑好像确实也是很多男明星，比如说在机场等飞机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抽这么1-2分钟出来练一下。 撑在地上不疼吗？ 那男生嘛，皮糙肉厚的，他们可能就习惯了。 对 对， 等你做溜了之后，还会有花式平板支撑， 一个 想不想挑战一下？ 我不想，我不想。今天我跟你说，小郭他就 PUA 我了，你知道吗？他说来，我们做20秒，好，5、4、3，好，恭喜你做了25秒。我说5秒为什么？ 我就骗他。然后后来最后一组的时候，我就直接说开始。他以为可能做20到25秒，最后我说很好， 你 刚刚 做 了 30秒。对，他 就 每天这样 的，就是你的潜能是无限的呀。 不要相信教练，教练永远说啊，放心，这个动作不会让你很累，然后累的腿就在那里打颤哈。我这边看到有听友可好玩了，你知道吧？他说这叫雪孩子留言，我找找。对，他说我从小到大吧，好像都没有平躺过。但是我觉得其实除了刚才你说的比如说有这个腹直肌分离的情况，其实很多的男生如果去做一些平板撑，或者说女生做一些平板撑，其实也有利于这个 平板撑呢。大家不要对于它的这个功效太过于痴迷，也不要以为它是一个很神奇的动作。平板撑只是可以帮助我们在你已经比较瘦的情况下把你的腹部收紧，所以它很安全。但是如果你想靠平板支撑这个动作让你腰围变细，让你的肚子上的肉变少，那是不可能的。 啊，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今天白做？ 没，当然没有啦，因为你是搭配着做的。 哦， 你还有锻炼到。 好的好的，这边我看到有听友说我俯卧撑一口气能做30个。 很棒哎，俯卧撑能做30个非常厉害。 男生吧， 一定 是 对，是男生吧，一定是平时有一些训练基础的。 平板撑一般做多久？ 平板撑我觉得不适宜做太久，大概每一组的话做1分钟就可以了。 好，我这边有看到听友就说了，说这个你对平坦的小腹有没有艳羡或者执念哈？有听友就说我有艳羡，但是没有执念哈，但是我要听听小郭小姐怎么样来激励自己。 想听一下我的故事吗？ 想啊。 就是大家有看有那个图片有发送成功吗？ 发送不成功，不能过审。 好难过。 就是 那大家就可以一会儿我们广告休息的时候，在不影响我们那个听众进来的时候，到我的微博去看一下 RBC 小郭小姐，那上面就有我刚刚说的那几张图片。 对， 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产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当时因为我产后立刻就看到了自己这样的一个平坦的小腹，我就显摆发给各种朋友，我说你们看， 你首先先发朋友圈，生怕我们看不见，还有单独再发。 你当时有看到了是不是？ 有啊，因为确实挺震惊的。 对， 身边没有这种情况， 我就想把这个好消息传遍千家万户， 就告诉我们都可以。其实 然后我当时产后的状态跟你们想象中的产妇完全不一样，我就立马开始换上了我在那个孕晚期给自己买的紧身小吊带裙，我就开始各种拍照， 对， 就觉得我已经恢复成正常了自己。 这是，可是问题是你是不是，因为你刚才跟我们说最好是30天或者如果是剖腹产100多天以后才开始恢复训练，那你呢？ 我就是4天啊，产后4天我就开始做一些简单的。 你比一般人可能会就恢复得更好一些， 对， 所以可能4天左右你就可以开始做一些简单的动作。 对，但是腹部的 也是一个月之后， 仰卧起坐完全不能做、 嗯、 大概在我生完孩子1年之内我都没有做过卷腹， 嗯 嗯，因为确实会影响我们的腹直肌，还是不要去碰它、嗯、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动作，比如说刚刚我在牵唇做的下腹的动作， 嗯， 以及平板撑，还有一个鳄鱼爬行是练侧腹的，确实可以帮我们收集。 鳄鱼爬行，我建议大家去网上，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个术语。 它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支撑侧提膝， 支撑侧提膝。 对， 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去搜一下，这个动作超级难。其实我忘了介绍一下，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有一位男生，佳朗，佳朗要不要说两句话？我把这个话筒给你打开看一眼，佳朗有没有来？佳朗，你有没有试过做这个叫鳄鱼什么？ 鳄鱼爬行， 其实之前是有试过的、 嗯就是、你做过这个动作？ 我知道那个动作就是侧着的，像平板支撑侧起来，然后用腿在那个 把膝盖提起来， 对对对，是 他做过， 对， 是对啊、哦，我知道那个确实那比平板支撑难度还要大得多得多。 比平板支撑难吗？ 你觉得男生、 啊、 男生也会觉得很累是不是？ 我会的会的会的， 太难了，我觉得比平板支撑难，所以我今天做了两组我就放弃了， 我就后来就给他换成平板撑了嘛。并没有放过他。 对，下次等到我下次就是这个核心力量再厉害一些的时候、嗯、我这边就有听友看到他留言说我对平坦的小腹没有什么艳羡或者执念，但是对自己的核心力量有要求、 哎、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尤其是男生核心力量很强的时候，其实他的腹部应该相对平坦？ 不见得哦， 啊， 也有可能 大腹便便可是很有核心力量， 很有可能啊，因为有很多男生会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男生会容易肌肉型肥胖 啊， 女生这种情况比较少，女生你可以理解为核心越好就是腹部会越平坦一些，但男生的话他们如果肌肉型肥胖，他也有可能你看着胖壮胖壮，其实力量贼好 啊， 很有可能。那其实核心刚刚我有给大家介绍，很多人都就是核心力量嘛， 嗯， 除了我们平时做的一些腹部的动作，比如说腹肌分为腹直肌、 嗯、 腹横肌、 嗯、 腹外斜肌， 对， 和腹内斜肌，但是这些不重要，只是大概了解一下。那我们平时练的时候，腹部可能就是上腹， 嗯， 上腹的话多一些的就是卷腹这种动作， 嗯， 下腹的话比如就是仰卧抬腿，然后侧腹的话那个鳄鱼爬行就是练侧腹的，当然它有很多种变形、 嗯、 还有很多种增加难度，还可以负重。男生的话建议可以练得好的话可以负重，但女生的话不建议在腹部的动作上负重练习， 还要负重， 因为女生如果负重的话你的腹肌越大，它你的腰反而可能会变得越粗、 嗯、 而我们追求的是纤细一些的柔美的线条感， 没错。所以让我做这个动作之前就说我让你的腰变细， 对， 来 女生 我们来做几组动作， 对，腹部不需要太重， 直接做了4下我就放弃了哈。但是我觉得今天还是有收获的，所以我觉得跟着小郭小姐健身没有任何的毛病哈、哎、下次就是希望她还能早点来带着我健身，希望以后有机会她可以带更多的我们的听友来健身、 哎、 所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来向小郭小姐提问。我们来一首歌送给小郭小姐，这首歌来自 Imagine Dragon Follow You。 You know I got your number all night, I'm always on your team, I got your back alright, taking those losses if it treats you right, I wanna put you into the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身材热辣只是表象，如何定义辣妈？让我告诉你，辣妈是一种生活方式，结婚生子依然精彩。他们是时尚健康的生活家，辣妈是一种人生态度，婚姻事业两不误。他们是人生巅峰的冒险家，辣妈是一种快乐心情，吃喝玩乐琴棋书画，他们是热爱生命的艺术家。辣妈是一种养娃理念，放飞美丽洒脱干练，他们是以身作则的教育家。北京故事广播，听听 FM， 每周一周三晚八点，你好辣妈，诚邀所有已经或准备成为辣妈的女生，和我们一起创造热辣精彩的都市女性新风尚。欢迎男生旁听哦。 今天这个节目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这个片花就非常写实哈。欢迎男生旁听哦，怎么样，欢迎 真的有一个男生哦， 他真的在旁听、哦、 还是小男生， 真的欢迎小朗 各位听众好。 嗯，还有在我们的直播间老朋友了哈，小郭小姐， 我还要来一个。 不用了不用了，大家都很对你很熟悉， 我都准备好了、 啊、那你来吧。 我准备了一个新的、 啊、真的现编了一个是吗？现挂了。 刚才听那个片花我就很有感触。 如何定义辣妈？大家好，我就是辣妈小郭。 辣妈如何定义？我来定义。来，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核心力量的问题、 uh-huh. 其实可以把这个话题延续下去。嗯，现在有大把的时间，你可以开始你的表演了。 开始我的表演了、核心呢，很多人以为它的就是我们目测，你看核心力量就以为是肚子，其实核心是我们整个一圈，一直到我们的下背，我们就是到胸以下吧，胸以下腿以上都是我们的核心。 嗯哼， 很多人可能会忽略掉，所以说我们光把腹练好不能代表我们的核心非常好、 哦、 我们还要练到的就是我们腰部。我说竖脊肌可能大家会不太清楚，但是如果我说到令人羡慕的那种腰窝，大家明白吗？就是你的腰中间有一个缝，我就 自己可能 好像展示给你们，可惜没有机会。 关键是自己看不到自己的腰窝吧， 你可以照镜子呀，你在健身房里都是镜子呀。下周我带你照照呗。 像我这种不健身没有在健身房照镜子的习惯。小朗你会吗？ 我倒是不会，没有这种。 我们都你看， 哎，我想采访一下年轻的男生、 哎、他肯定就是那种不爱健身的人。 我想问一下年轻的男生， 嗯， 小朗年纪可以透露吗？ 可以啊。 哦，可以，二十吧。 二十岁，像这么年轻的男生，你会愿意找一个身材管理很好的女朋友吗？ 嗯， 会吧，但是我觉得会压力挺大的。 对，但是你本身也蛮好的呀。 但是我不健身，可能身材没有那么好。但是如果说， 那如果他不介意呢？他不介意你，他就是非常爱、超爱你，但他身材管理得很好。你像你这种年轻的二十岁男孩，会想找这样女朋友吗？你就实话实说就好了。 那应该会的，嗯、应该会的。 但是也会有压力。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 对，因为女方会这边很突出。 因为我觉得所有人都会，比如说我们也会有所谓的不安全感或者危机意识嘛。就如果找个男生太帅了，你也会觉得哇好。旁边安全，或者说他成绩 也还是觉得挺开心的， 那倒是。就想要能不能 hold 得住是两码事儿哈。 对, 对，哎呀，我们一定要来我们的天天 FM 聊天室看一下照片。我觉得燕林真的你太棒了，很牛，他居然把他的照片通过一些方式发到了我们聊天室。 感恩 大家已经可以通过聊天室天天 FM 进我们的聊天室看到小郭小姐的照片了、嗯、真的是生完四小时以及产前九个月的照片，是不是？ 感谢燕林。 有听我说了，我感觉我这辈子都不会这么瘦。我觉得 其实 哦，不要这么说， 掌握住方法我觉得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就是我最近就是之前在带孩子的时候听到过一首儿歌说唱， 嗯， 在各种机器里面有的、但我觉得讲的还挺有道理的。 嗯， 我不知道千晨有没有听过，因为我们孩子可能 差不多， 差不太多、有一个儿童说唱叫你不是怎么就知道你不行。 没有哎， 就是那个没关系，不重要。然后我看到我们听天 FM 上面有一个叫三木一八四零的朋友们、朋友他说生完孩子之后弯腰不能超过一分钟。 我刚想问这个问题。 对，超过一分钟腰就很酸痛，这也是我即将要给大家讲到的。 快， 就是我们的后面那一圈竖脊肌也是很重要要练的。 我们常常会觉得这个可能什么腰部受寒、 哎、 需要保暖， 通过什么动作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腰的问题解决呢？ 嗯， 当然如果要是有腰间盘突出腰部明显疾病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尝试，要通过一些治疗、嗯、那腰部的力量我今天可以教给大家两个动作，就是你们可以到网上面去查、 嗯、 很简单、 嗯、 一个是山羊挺身，这个动作是需要在健身房里面做的。 嗯， 下周啊我来带你做山羊挺身呢，它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那种椅子，然后我们就身体倾斜上去，然后把身体放到最低再抬起来，当然你们去查就可以了。 山羊挺身， 对，这个动作非常适合 嗯 生过孩子的女性也可以做、 嗯、 对我们的腹直肌也没有任何的压力、 嗯、 只要你的腰部没有突出什么的就完全没有问题。 明白。 然后不太适合的人群是什么呢？过于胖的人群，因为你突然开始做这种运动反而可能会给你的腰带来就是非常大的压力、 嗯、 但是我建议大家其实都可以尝试，因为这个动作很好，如果腰没有疾病的话大家就可以比如少次数先试试，比如做个10次看看你的身体能不能接受， 好，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改成12次、 嗯、 如果12次也 OK 我们可以报一个哑铃去做。 还可以抱哑铃， 当然啦，任何 这是不是 可以加难度， 这是不是在一个那个长的椅子上然后把身上放去然后整个的身体挺起来， 对， 就那个叫山羊挺身， 很开心， 很开心，那个动作是很开心，我好像也做过。 嗯，那下周我带你做的时候，你不要留， 我不要喊 不开心哦， 那你不要给我加哑铃就可以。哎，这个大家如果有我们的这个。有课代表吗？嗯，然后那个把这个画下来啊，叫山羊挺身。 山羊挺身， 对，3木1840你也自己记一下。 是的。 另外还有什么动作？ 还有一个动作也是练腰非常好的，嗯、并且随时随地任何地方出差在家都可以做的， 男生女生都可以。 包括如果你腰痛不舒服，去医院问医生我该怎么办呀？你要没有什么大事，这个医生就会建议你说回家去做小燕飞，这个动作就叫做小燕飞。 停停停，因为我这个。嗯，叫颈椎有问题、 嗯、 颈椎有问题，嗯，医生就会说做大雁飞，所以我在想大雁飞和小雁飞是不是 大雁飞和小雁飞 把手伸开然后那个看天， 哦那不一样， 哦那不一样， 看来大雁跟小雁还是不太一样， 大雁飞管颈椎，小雁飞管腰椎， 对，小雁飞管腰椎、 哎、来你跟我讲一下小雁飞。 小雁飞其实很简单，然后这个动作我非常喜欢、 嗯、 我先给大家讲基础版的、 嗯、 一会儿呢可以推荐大家一些它的变形动作、 嗯、 小燕飞就是我们先很舒服的把手跟腿都伸得直直的、 嗯、 躺在瑜伽垫上，趴在瑜伽垫上、 嗯、 就是我们身体是地面朝上，可以get到吗？ get到了。 然后我们趴在一个瑜伽垫上或者是趴在床上、 嗯、 你随便找一个能伸展开的地方，然后呢起来的时候它也叫两头起，你的只有你的肚子腹部是贴在我们的垫子和床上的、 嗯、 那你其他的手部和腿都要抬起来、 嗯、 抬起来停在空中1秒钟， 嗯， 然后放下然后再起，起的时候吐气， 嗯， 这个动作非常好， 起的时候吐气、嗯、 因为它不但可以练到我们的腰，其实对尤其是女生后背的肌肉它也是有带到的，手臂它也可以带到，然后这个动作如果你做顺了之后你还可以一手拿一个小哑铃， 又来了， 在起来的时候把手臂90度给它展开、 嗯、 哦，好像给你们演示哦、 嗯、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练 你 后背紧实身材的一个动作。 我觉得我们的听友真的长进很大，要不然就是本身就有基础，我看到一排的人都说小燕飞我会，小燕飞我会呀、哎、我听说过， 好棒哦， 大家都知道， 我们应该节目组一个听众小燕飞比赛组5个听众到直播间里来 看谁最标准是吧这个很像刚才你让我做的一个拉伸的动作、嗯、就是人先趴下然后挺起来就完了，但是没比我那个难，我就可以用手来支撑、 嗯、 你说这是拉伸， 对 对吧，没有手支撑然后两头起就叫小燕飞、嗯、我也get到了，下周带我做哈， 当然好啊 好，对，这边再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听天 FM 聊天室来加入我们的这个互动哈，比如说你对这个平台小腹有没有艳羡或者执念，或者产后恢复方面你有什么疑问的话、 嗯、 也可以举手，刚才修元跟我说我是一个母亲然后怎样去掉肚子上的胖肉我不知道她生完孩子多久了，但是我觉得无论生完孩子多久只要你想健身任何时候都不算晚， 对， 嗯，我们可以先从这个核心力量做起吧， 其实并没有一种运动是说我可以只练核心， 嗯， 或者说我只练腿。 你看外行了我，嗯， 还是要练全身。就像今天我在，因为你想，如果我只带你练核心，比如说咱们练核心半个小时，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嗯，而且会很累， 会非常累，很累。嗯、就是正常来讲呢，核心动作是放在我们力量训练或者有氧之后，大概做三个，每个做3到4组，10分钟左右解决它， 嗯， 就完全 OK 了， 嗯， 然后。我可以跟大家来讲一下，就是我现在的这个程度，我一年都不练几次核心，因为我的核心已经足够强，然后我在做其他的动作，比如说我做臀桥可以做180公斤，然后就是我完全就是做任何动作都可以稳固我的核心，所以我根本不需要特意去练，不需要去做卷腹这种动作，我的腹肌就一直存在，赶都赶不走呢、 就是、哎呦好气人哟把他赶出去、 就是、并不是气人，而且我也并不是天赋异禀的选手、 嗯、 就是一开始也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孩而已、 嗯、 只骗人，然后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的就是变得很强， 是 看到自己变强了，就变得越来越强，就是会觉得很开心。 这个就是刚才我和这个小郭我们俩在运动的时候，他带我运动，他虐我， 我一点都不嫌弃他真的， 因为我想改名就留言说啊，我想看千纯做运动的照片，就没什么可看的，就是一个女生她不停的拿着哑铃也就4公斤吧，不停的在颤抖，就是 其实很好了， 就是到最后抖到无法自己， 没有人没抖过 但是抖完之后我就觉得确实是像刚才他说的，就是好像觉得又力量长了一点、 嗯、 下次做这个就更轻松一点。我就在问他说，我说这个是不是就是健身的乐趣， 对， 就很多人他不停地去健身，就是因为每天每天我都发现我又 conquer 了一些困难，然后我就 健身是能悟到很多人生道理的。 哦哟， 就是我经常我之前健身的师傅就经常跟我说，在我很难过或者健身很累的时候，他就说想一想小郭语录我就会时不时的创造一些语录，就比如说你在做硬拉呀一些动作很累的时候、 嗯、 因为我们做动作刚开始初学者可能会颤颤悠悠的、 嗯、 然后发抖啊什么的，但是当你的肌肉足够强的时候，你能 handle 住很重的重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不是你的身体在控制你，而是你在控制你的身体、 哦、 你甚至可以去控制 这个， 让它哪一块去动、这个、让它哪一块去发力都在你的掌控之中、 嗯、 这个是。然后当时有一次我做硬拉这个动作的时候，我就说生活就要像硬拉一样稳。 哦，你好像是说过这样的话， 我当时还就发朋友圈也有 讲过，你发朋友圈包括什么，今天我这么早来就是我第一个，然后朝阳怎么照着我，人生就应该如何如何， 各种鸡汤就是自己通过健身悟出来的。就比如说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个困难、 嗯、 你觉得它很难以度过， 嗯， 但是你健身的时候你也会不断的去挑战去突破自己，你就会觉得原来我还可以更强，原来我还可以更强、 嗯、 以前我想变成一个健身厉害的女生，我就想说我臀桥想做100公斤我得多厉害、 嗯、 现在我已经快套它2圈了， 嗯哼，180公斤， 对，等到过年前的时候可能想挑下这周三吧，我可能想挑战一下200公斤，看看试试能不能起来。下周一我来跟你们汇报。 对，下周一来跟我们及时的汇报一下。 嗯、来跟你们汇报， 好， 就是通过健身，你自己不断的进步，然后不断的去加强、 嗯， 你就会发现，好像生活变得很美好，你就更能善于去发现一些快乐的事情。 主要你说，因为更有力量去处理生活当中的其他的事情，你处理起来没有觉得那么累，那么辛苦 了。而且你的眼神里面会闪光哦，你 会 带着自信， 坚毅是吗？ 对，会变得很坚毅，是真的。不是硬灌的鸡汤。 好啊，我们继续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听天 FM 聊天室来留言，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曾经你在健身当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可以向我们的小郭小姐提问哈、 嗯、 当然小郭小姐也可以跟我们在座的这位旁听的男生小朗随时提问。我们这边再送上一首歌曲，也感谢小郭小姐今天毫不保留的来跟我们分享她的经验。这首歌是来自最近非常火的 R&B 小天王啊于嘉韵的毫不保留。 再给我一些温柔，再让我感受你的笑容，那些来不及 昨天里还没冲洗的回忆已经收藏了很久，我不想再次放手，我不想逗留在寂寞午夜的街头，如果能重来，只要你在身边已经足够，足够我付出所有。就算再有一万一千个理由，这一次我毫不保留，梦在醒来的时候，多想你依然会等候，这就是我唯一不放手，我不想逗留在寂寞午夜的街头，如果能重来，只要你在身边已经足够，足够我付出所有。就算再有一万一千个理由，这一次我毫不保留，梦在醒来的时候，多想你依然会等候，这就是我唯一不变的选择，情愿为你毫不保留，已经错过的太多，别让遗憾把你我左右，以为就这么过一生， 耳边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佳韵毫不保留，也欢迎我们的小郭小姐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毫不保留的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产后恢复的一些经验、这边我们也非常非常感谢，是不是在我们的聊天室真的他们都非常的棒， 真的 就直接把小燕飞啊山羊挺身啊都直接发到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 了， 我觉得做节目更加轻松一些哈，就说到什么就立刻可以看到，我自己都可以验证一下我心目当中那个山羊挺身是不是这个样子、 而且这种氛围会让你觉得很温馨， 特别好，大家一定要经常来听我们的节目哈，每周一周三也不是很多是吧，就不要再错过了哈。这边有听友说健身好像真的是可以解压放松心情，每次上完班都特别累，然后呢还去健身一小时，就会有这样的同事， 是的， 这不就是小郭吗？啊， 就会觉得健身的时候那一个小时你就会放空你的心情、然后什么都不用想、只享受你和铁的交流， 默默的交流， 见不到铁会很难过 是吗？ 真的，嘿兄弟，我的兄弟。而且我在健身房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人对健身房文化有一些误解 哦， 就他们可能认为有一些人去健身房里面是有一些为了比如说交一些朋友，就是那些、 社交属性强一些的， 其实社交也没有什么错啦、就是看你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思维、但是我去健身房真的就是 埋头苦练， 埋头苦练， 嗯， 谁也不理， 嗯， 走路带风， 你会觉得 撸完铁就走， 别喊姐姐，姐姐很忙，我不跟你说，我要跟我的铁兄弟说， 对，谁也别跟我说话。 对，这边还有听我两分钟，他说运动过程是可以分泌多巴胺的啊，是好东西。对， 嗯， 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可能你去练完大汗淋漓了以后，你就觉得。没什么大事儿哈。 是的， 嗯， 洛凡一晨他说的很好，他说马甲线就是一种身体强壮的表征， 嗯， 而且一般有马甲线的身材比例特别棒，所以美感自然就来了。 嗯， 但是我想跟大家讲的是说，我们也不要去盲目的追求马甲线， 嗯， 因为之前我也有讲过。马甲线就是比如说你的腰细了，你的身材美感是要通过比例来造成的， 嗯， 比如说你的有一些亚洲女生的腰会有一些困扰， 嗯， 我们可能亚洲女孩不会有像欧美那样， 嗯， 就是看起来完全是一个凹进去的 S 型， 嗯， 可能亚洲女生大部分我就是扁平腰， 嗯， 我是有马甲线，腹肌很清晰， 嗯， 但是我的腰线再瘦也没有说那么夸张，可能只有一点点， 嗯， 然后稍微胖一点的时候可能就是水桶腰，但是瘪瘪的那种水桶腰， 嗯， 可能不会腰线很清晰， 嗯，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就是大家都在问的问题嘛。 我们又不能去把我们的骨头给它真的拿掉。 说了要腹部的这个肉肉如何减掉啊？ 对， 大家都在问。嗯， 当你把它减掉的时候，你如果你看你发现你的腰是一个直板腰， 嗯， 直的，你想让它显得更好看， 就 H 型变成 S 型呗。 我们就可以当你这个腰没有更多空间的时候，你就可以通过一些别的方法调整你身材的比例。比如说，可能你这个时候肩很窄， 嗯， 我们如果把肩练得稍微宽一点。把屁股练得翘一点， 嗯， 是不是这样的话你想一下会显得腰更细呢？ 反正就要把自己往 S 型里熬。 对， 嗯， 视觉上会显得更细，有可能你的腰围根本没有区别。 现在也确实流行什么直角肩哈。 对， 我以前觉得直角肩显得不好看，你知道吧，这个可能真的是 女孩为什么要肩那么宽呢？ 年轻的时候真的小时候觉得不要那么宽的肩，像男生一样那么宽多不好看，女生就应该窄一点啊，对不对？虽然显得头大吧，但是不管显得人很瘦就很高挑，但其实稍微有一点肩膀低它可以显得你头小，就现在是审美真的变了哈， 会显得脸小， 脸也小一点，然后穿衣服可能更有型， 嗯， 然后显得你这个腰就更细了哈。 挺阔。 对，这边还要问候一下叫冯哲的这位朋友哈，冯哲的这位朋友在上海在听我们的节目， 哇， 哦，所以我们的节目是全国乃至全球都可以同步收听到的，也是很久没有见的一位上海老乡。他说我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嗯， 没有想到在你好辣妈节目当中我听到了我的声音，真的是有十几二十年了，是不是？这是我初中同学哈。 好好，哦，哇， 包括小朗也说我没有想到我第一个出生的节目，我在广播节目当中一个出生节目是你好大妈，我们说你这个功课也做得太提前了一点哈。但这个节目是不是挺有趣的？ 其实讲的是很有用的。 嗯，主要是我们小郭小姐够专业。 他想说的是，其实讲的很有用， 嗯， 但是我 用不上， 是用不上， 因为他确实太瘦了， 太小了，而且年纪太小了， 嗯，对，还没到可以减肥的时候哈。 我改名，嗯，这位朋友他说，体型美和健康是不是成正比？ 嗯， 不一定，因为。 有的人天生就是瘦，你的 体型是源于自己的审美。 对， 就像有一些女生，她如果单纯的只追求，就像骨头一样瘦，瘦到只剩一把骨头，她觉得那样很美，但其实那样不健康， 真的也不美，啊， 所以她不一定成正比。我们要有一个正常的一个， 只剩一把骨头。我觉得很多男生那边有一个专有名词，说不是男生，就是男生你会说柴。 我是觉得年轻男孩可能会喜欢，所以刚刚我有问那个。问小朋友嘛，我以为年轻的男孩会喜欢那种特别特别瘦的女孩。 分男分人， 嗯， 有很少的 男 生说。男 生女生太瘦都是。 那如果要是你的女朋友稍微有一点点肉，身材也没有很好，但也不胖， 不说微胖， OK， 就是最美的吗？ 对，那会还好，就只要不太过分的胖， 嗯，就蛮可爱的， 就其实都是能接受的。 对，不要那么极端， 嗯， 太 胖。我身材也没有特别好，我们两个更契合。 嗯，我这边有看到听友用户5805啊，他说我生完7个月，肚子还有不少的脂肪稠。 嗯， 您就特别适合来听我们的节目。 是的， 刚才小郭还说呢，我们要说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个产后怎么样来饮食。 哎，我先来快速的回复一下他这个7个月的肚子。 嗯， 他这个7个月肚子其实 还没有完全恢复。 对，其实他很好解决，因为产后7个月他已经无论是剖腹产还是顺产，他都拥有足够的可以去运动的这个空间了。 嗯， 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做最简单的动作最高效的呢？就是说他可以做这种HIT 和腹部训练的结合，哪怕是用碎片时间20分钟都可以。 嗯， 我建议大家初学者的话甚至可以 10分钟 HIT， 完全可以到那个某软件上面找一个那种 HIT 全身激活课程。 嗯， 然后那种课程的话 要钱吗？ 不要钱，免费的。 哦，那就好。 对，免费的课程。然后我们可以去学那种课程的话，比如20分钟，然后做完之后做一些我刚刚说的，比如小燕飞做3组，然后做那个鳄鱼爬行。如果你做不起来，你就换成平板支撑，还有下腹仰卧抬腿。山羊挺身在家里不太容易操作，只有在健身房里面可以做，因为它对一个你用的椅子有一个专业的要求。 嗯， 对，我觉得如果是产后的妈妈想把自己的肚子练瘦一点，因为肚子如果大的话，一定是因为你体脂含量高，所以我们要配合一些，比如说甩大绳在家里不能做的话，我们就可以做比如开合跳呀，然后登山跑呀，这些不需要器械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在家轻松完成。 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个很好，就挑这个碎片化的时间，然后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刚才小郭带我去健身的时候，他也说今天就做这几组动作就可以了，你看你也累得半死不活，然后但是我达到了我的目的，就是你可以很愿意的去坚持，而且不要一上来就一周4-5次、一上来哪怕你1周2次、对吧，只要你对这个事情不排斥，慢慢养成一个习惯，也逐渐的发现我确实有改变，那你就可以爱上健身这件事情。 初学者也没有办法1周4-5次、因为你的身体肌肉没有办法恢复那么快，可能练完要疼好几天。但是它的魅力也就在于说，你坚持了一个月之后，发现你再做同样的动作同样的重量，你不累了，身体也不酸疼了。这个时候你就变强了。 对，这边有笑看未来在问我提问，还说小郭，他说这个主持人练腹式呼吸可以减腰吗？ 没有，不能不能不能 呼吸可以减腰哈，这个当然你这个呼吸的方式很对，比如什么胸腹联合式啊，打开肋骨啊什么的，这个但是其实它还是非常非常的效果微乎其微哈。 对， 如果你要这样想的话，我不能说完全没有，就像很多人说意念减肥，可能在心目当中意念减，然后你的什么细胞就怎么动了，但是我非常玄的说法啊，但是不支持哈，不支持大家，你何必，你这个时间 感觉 你都花出去了，你再想 花出很多时间，然后还要去试验你的意念有没有效果。哎，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意念减肥不一定没有道理，比那个呼吸的那个好一点。为啥？是因为意念减肥的话，当你比如说我要瘦我要瘦我要瘦，你给自己一个强制的这种意念，你有可能在生活当中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就是朝着那个瘦的方向去实行的。 对， 比如说我要瘦，你看到一盘炸鸡可能想，哎呀我要瘦我就不吃了，这个可能还稍微多少管点用， 管点用。 但那个呼吸我建议就还是别试了， 还算了吧。那我还听说唱歌减肥呢，说 K 歌减肥，那你去唱歌吧。是不是 唱多少首歌呀？ 就 感觉有点 都 性价比不高， 总比呼吸 在健身动作里面 效果呀 有一个 要好一些。 专业的词叫这个动作性价比高不高，适不适合？ 关键你在 KTV 唱歌的时候别狂喝酒哈，这样真的一点用处都没有。 那就更夸张。 小孩子说，我想起春晚舞台的毛阿敏哈，就是大宽肩，那个是造型，好吧，哥哥，那是造型哈。 是的， 对，这边有听友就说了，美丽的外表对应的是健康的身体，对。 是这样的， 身体、外表、心灵，我觉得都很重要。 是这样的，刚刚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女人坐月子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吃些什么？因为有很多明星都说，哎呀，我坐完月子身材一下瘦了好几十斤，但也有一大部分女性可能都是说，哎呀，我坐月子的时候反而变胖了。那其实，在月子期间有非常简单的几个饮食的原则。大家也不要 多的话，我们就留到下一次。 先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很简单的就是说，清淡饮食，能蒸的你就不要放油 啊。这个上次说过是不是？ 对， 用最简单的什么煮最多的食材， 用最简单的烹饪 方 式做最多的食材。当然也可以吃一些所谓的下奶的一些东西，滋补的东西，但我们都尽量清淡一些。然后我觉得不用一天吃6餐。对，这就是我的建议，很简单，你就一天吃3餐，偶尔加一些优质的蛋白呀，可以吃一些富含脂肪的坚果，可以吃一点，但是像腰果这种一次建议不超过10颗。然后具体的内容呢，我们就留在下一周我们再聊吧。 当然要留个悬念了，是不是？也欢迎下周我们来继续听我们的你好辣妈，也欢迎小朗今天的旁听，非常谢谢你，非常小郭小姐带来的这个满满的干货哈。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和听听 FM 正在同步直播的你好辣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我是千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千纯的听听号，然后同时也关注到小郭小姐的微博 RBC 小郭小姐，然后也希望下一次小朗能继续来旁听，来加入我们的话题，好不好？ 他还愿意吗？ 他肯定愿意。 我肯定愿意。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千纯，下周再见了，拜拜， 拜喽。 像大人那样安静沉稳的，活得高亢低落，高亢低落。